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这样的话就又存在一个矛盾了。 影子顺着他的思路想下去。 是哦，既然总部不能实时监测到你们所做的所说的一切，你们为什么要保持沉默，甚至不惜牺牲生命呢？ 男人已是面如青纸，眼内血红，喘粗气的声音就像是被卡车压断了肋骨。池小池蹲下托腮道： 说出秘密换命，有 80% 的可能性会被灭口，不说必死。那为什么你们不争取那还有20%的机会？这不合常理，也不合人性啊。唯一让你们冒着死的危险也要拖延时间，保持沉默，争取救援的可能性是跟你们一起来的有第三个人。 在森林之中摆一个男人，拨开榕树层层垂落如帘的气根，拔足狂奔，身形宛如猎豹，所到之处空余残影和摇动的草木。一边奔跑，他一边用语音输入把信息备份到移动数据的终端。 修正，七号对象白安逸的异能为一级，具体表现形式是分身，无能量波动。 他又奔出百米，离他们被传送的树还有8米左右，耳返发出了怪异的声音。男人低头一看，瞳孔紧缩，那条原本上下规律波动着代表女人生命体征的线变成了一条平滑的直线。他是三人组中的观测者，简而言之，那两人在明处负责解决任务对象，而他躲在暗处时刻准备应对突发情况。察觉到情况有意识，他选择了撤退。他再次使用了语音输入功能，急切道： 修正二次，白安逸的异能为 D 级，具体表现形式是身体素质良好，擅长格斗的分身。 快到了，距离固定传送点还有100米。男人远远地看到了那棵榕树，喜出望外，集中精力提升本就可怖的步速加急赶去。几乎是3秒后他就抵达了传送点，用脚扫去地面上刻意覆盖着的落叶，男人跳入了一道瞄在地上的光圈，蹲下身来，在光圈右上角拉下一面键盘，急急敲入几个数字。阿倩保不住了，但金凯还活着，他要快点回总部求救。但是男人想象中的传送并没有发生，几秒后他仍是呆呆站在了原地。 你们的项圈的确很难解析。 听到一把清亮的声音，男人蓦然抬头，楼影坐在树上说： 但是只是暂时性的截断你们对外的通信频段，还是很简单的。 男人眼前一闪，已不见树梢上那个戴着面具的人的踪影。下一瞬他脖梗处传来一阵钝痛，在他倒下时一只手及时拦住了他的身体。楼影仍是不改绅士本性，对昏迷的男人轻声道： 密码 NY021398， 感谢帮助。 男人已经失去了意识，因此他没有听到耳返里响起的他最后一名队友生命信号归零的提示音。在听完池小池的分析后，白安逸的影子就咔嚓一声拧断了男人的脖子。 你说的对，没有必要了。 池小池闭眼画了个十字，就用光了所有的仁慈。 就等我哥把第三个人带回来了。 白恩义的影子转头打量着池小池。 你不像是从正常社会来的人。 我来的上一个世界是古代战争世界。 经过信息交流，他对池小池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 不，我的意思是，你真正来的地方，你的家。 那是个跟你们原来的世界差不多的社会。 那你要想真正回去，就不大可能了。 赤小池笑了笑。早在上个世界，他就窥破了主神的用心。主神让他前往这种不杀就无法存活的世界，不就是想让他背上罪业，无法回到正常世界的逻辑中去吗？ 我是个演员，演员能做的是尊重角色，贴近角色，保护角色，把每个角色当作孩子对待，是我入行第一天老前辈就告诉过我的事情。儿子没做好，倒是先学会了做爹，哼，说的就是我了。所以我只为角色考虑，在独属于角色的戏码中，杀死池小池，角色才能活过来。让这些杀我们的人活着是没有任何意义的，留下他们的命，让他们活着出去，他们有可能会出卖我们，有可能会卷土重来。如果废掉他们的战斗能力，知晓监察机构秘密的废人，机构是不会让他们活着的，甚至会折磨他们，还不如送他们一个干脆利索的好死。 影子端详着池小池的脸，突然伸手替他扶了扶眼镜，璀然笑道： 你说的对，你是个很务实的人。 不远处传来一声咳嗽，一个人被砰咚一声扔到了白安逸与池小池之间，打断了影子的动作。楼影靠在一侧树边，一脸的如沐春风。 人抓回来了，我是不是打扰到你们了？ 三人组只剩最后一个活口，不会再有人去通风报信，失去了获救的最后机会，又得知了两个同伴的死亡，最后的那个人招得一干二净。男人萎靡的垂头道： 我们的代号是鲶鱼。 所谓鲶鱼，是指鲶鱼效应的鲶鱼。为了确保从远海运输而来的金枪鱼不因懒鱼游动而死，从而破坏味道，渔民们会在装满金枪鱼的鱼篓中加入一条凶猛的鲶鱼。鲶鱼四处冲撞搅动水面，引得金枪鱼们快速游动，以保证它们被新鲜地运送到海岸，给人们最新鲜美好的口感体验。他们三人的确是外面的总控中心派来的。 我们负责清除排名靠后或是消极比赛的人，这样的人多了会影响赌博的乐趣，减少参与者和盈利。我们被投入的时候，每个人都会有一个传送门，为了把信号发射的强度降到最低，我们的项圈被摘除了，生命信号转为内部共享。因为要清除的都是能力不足或是消极比赛的人，三个人已经很足够，所以以前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围着他的三个人一言不发，盯准了他。男人干巴巴道： 我的异能是高速奔跑，等级只有 C 级。 这仍然不是大家需要的答案。男人脖颈紧张的绷成了铁疙瘩。 你们还想知道什么？ 全部。 男人几乎带了哭腔。 我只是一个观测员，饶了我，饶了我吧！我这种等级的异能者根本接触不到核心机密，就连狩猎也不会带我。 你不知道吗？ 池小池出其不意道。 带花纹的铁牌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男人登时口舌僵硬。 你们怎么？ 影子一把掐住他的脖子，指尖试探着一用力，男人就发出了诸事的哀嚎。 他是见识过女人的死亡速度的。 别杀我，别杀我，我说。